好，大家好，又到礼拜三啊！今晚系行行有段股，今晚我哋又讲呢个冲晒行业啦。我哋诶 Candy 今晚喺度啦，我哋其中一个主持女主，我哋得一个女主，有两个女主持，佢系其中一个。今晚有 Candy 啦、Dick 啦， 系 啦，呢个 Raymond 咧就系我哋啲朋友嚟嘅。咁我哋今晚咧讲冲晒行业。晒相咧，即系咁啊！讲翻喂，其实晒相咧，以前啦，冇Candy 喺度就唔好讲咁多嘢，费事暴露嗰啲名。 其实佢都知噶啦，即系影流嗰啲。 唔系咁啊！讲翻我哋以前咧，以前就冇彩色相噶，系咪先？咁啊，净系得黑白相，黑白相好麻烦嘅，冲晒。唔该，俾幅第一幅相我哋睇下。以前啲黑白啊，呢个已经先进啲噶啦，有机器啊，唔系咧就好似人哋 太旧嗰啲揾唔， 但系嗰啲巫师咁咧，将呢度啲钳住幅相啊，走去浸药水， 错呢个系曝光嗰阵时啦，系逐张放上摄个菲林落去，投射落个相纸度曝光咗之后，就先至拎去冲咯。 唔系呢个 lab 嚟噶啦，已经系 系啊，算系 lab， 但系以前嗰啲 lab 系咁样去晒相嘅。 喂，佢仲要佢以前嗰啲黑房嗰个人噶，好似141咁。一定有红灯 喎，系啊， 唔系就会走光喎，系啦。咁咧，俾翻啲以前啲药水，大家睇下第二幅啊。 呢个都算新啲啊，彩色药水 咧。系啊，呢个哇，旧嗰啲彩色药水就大镬啦，又要固定个湿度喺唔系个温恒温喺27.几啦， 27.8。 一过咗个温度咧就变嘅，所以以前咧就系唔会有人自己晒彩色相嘅。多数都系影黑白相嘅。咁以前如果你想影黑白相，你系想有啲彩色咧，又要点做咧？就嗱，我跟住去第三幅啦。第三幅相 ，Alex， 唔该。 嗱， 你以前嗰啲黑白相咧就搞笑，就系咁咧，系咁以搵啲嘢咧，油红个嘴唇啊， 胭脂啊， 系啊，嗰啲个嘴唇啊，有少胭脂啊，画翻啲牙都真系好似画画咁噶喎。成幅相摆喺度喎，以前你上啲影楼啊，实见到噶， 但好靓噶。 吓、 啊！我觉得好靓喎，嗰时我觉得，虽然 梗系啦，佢嗰阵时影楼嗰啲系用120菲林噶嘛，大底相嚟噶嘛。咧，即系咁样慢慢画噶，即系以前嘅所谓啊彩色相啊， 以前嘅 Photoshop 系啊，以前嘅 Photoshop 人工 Photoshop 美图秀秀。 嗱，再去啊！ 嗱， 你话嗱，本来黑白噶嘛，佢就变咗咁，再去啊，你又见到嗱，即系本来黑白噶嘛，变咗咁样彩色，但系嗰啲都系太车头 feel 啦。啊，咁以前好，翻嚟先。咁以前就系黑白相啦，系咪先？咁后期有个叫 Eastman 嘅咧，发明咗彩色咗呢样嘢咧，就好啦。咁我哋就开始有彩色相咯。咁你记唔记得以前有几多种菲林？ 哇，好多只噶、哦、，order 唔知100、200。 唔系，嗰个系 ISO 啫。 吓 ，ISO 啫，有几多个牌子啊？ 富士。order 啦， 天然 唔系天然晒相 公司 啊，仲有一个系咩？好似仲有一种噶，我净系记得 樱花 哦， 矮黑发， 矮黑发 系矮黑发，早期系俾啲特务用嘅，嗰啲咧咁细，你睇嗰啲詹士邦以前咪冇眼仔噶嘛，而家人只眼仔佢咪好细部嗰啲相机咁去做过啲先嘅，咁咧嗰啲相机你有冇发觉以前啲相系会偏色噶？影出嚟咧，又偏黄、偏蓝、偏绿、偏红嘅喎。 但系佢 系嗰个菲林定系咩啊？ 系啦，个菲林系偏红嘅，系啦。咁咧，你一睇个盒，你就知佢系偏咩色噶啦。 咁就会知道边啲菲林咯。 唔系啊，你嗰、那个盒，你买嗰个菲林嗰阵时咧，你就知佢系偏咩色嘅。矮黑发咧，佢红色盒嘅就偏红。 哦， 樱花之后就系奥尼卡， 系奥尼卡， 佢就偏蓝啦，蓝色噶嘛， 系啦， 富士就绿色啊，个绿色噶嘛， 哦，系咩？ 系啊， 柯达就黄色嘅盒就偏黄， 呢啲太耐啦，真系唔记得。但系我哋僆仔中学时代咪专登买啲黑白嘅菲林咯，黑白菲林系点啊？我都唔记得咗。 唔系专登，系买彩色去晒，好贵啊嘛！ 唔系，黑白嘅菲林嚟嘅， 120咧或者126咯， 系啊，好大幅噶喎！ 佢影出嚟唔系彩色噶，系影出嚟系黑白相嚟。 佢本身系黑白， 专登系扮怀旧啊嘛！ 哦，但系嗰个大底相嚟嘅， 系啊， 好贵噶， 冇一三五，一三五已经冇黑白噶咯， 好后期 系咯，后期特登出翻噶咯， 特登出翻，但系冲翻彩色嘅药水 系啦。不过以前影相就好败家嘅，因为有。买嘢又贵啦，买机又贵啦，晒相又贵喎，又有咩 slide 咧？啲人以前初唔中意咩噶嘛？初啲人唔中意晒张相出嚟嘛，影 slide 噶嘛，都幻灯片啊！即系我哋冇讲过英文嗰啲幻灯片，你哋有冇影过？一揿掣直插咁，要整个 screen， 要拉块白布出嚟，然后咁打上去睇嘅咧。 slide 有冇拍过 slide？ 幻灯片， 幻灯片。 以前戏院咪就系幻灯片咯，你咁讲。 唔系 戏院 系菲林， 即系冇。 即系喺学校睇幻灯片咧。 哦，嗰啲就 即系佢 极怪咁样播， 系啊， 系啦，佢好似咁有啲机咧就一个盘咁插晒啲 slide 落去嘅，有啲人打横嘅。佢撳一幅嘅，褪一褪；撳一幅嘅，褪一褪俾你睇。 通常我哋個年代就係都係圓形噶啦，一個 盤 咁走一個圈啊，嗰啲係。 但我想講一講咧，以前曬 slide 掃相咧係好貴嘅。其實以前嗰啲 lab 點樣做翻幅相出嚟，其實咧佢都係揾個 slide 機放翻落，揾個相機影翻出嚟嘅啫。 哦， 即係放出嚟又揾個相機影， 係 啲人工 copy， 係啦，人工 copy。但係所以咧呢個程序咧，所以搞到張相咁貴。以前slide 曬相都要十幾蚊。 系，因为 slide 就系一幅幻灯片嚟噶嘛，你要将佢变晒喺度，将相知道咧，又另外一个功夫噶嘛。你买菲林都唔同噶 ，slide 嘅菲林都唔同噶，影 slide 嘅菲林都唔同噶。 系 系咯，嗱咁啊，步入咗呢个彩色相嘅时代啦。 咁快步入彩色相时代， 边个啊？黑白。 哇！我以前我阿爸挂好多黑白相喺度噶，佢最中意影相咧。我哋屋企咧就好多佢嘅黑白相，佢系黑白啊。我哋就已经系除咗学生相之外咧，我哋一家咁多口咧，就一张彩色相。 通常佢哋系嗰个年代系一年，知点解系一年一定要去影楼影一次全家福嘅？ 系咪噶？ 你有冇藤椅相咧？吓，你哋有冇影藤椅相 啊？有。 我 B B 仔一时未 暴露咗我哋年纪，已经 仲要翘脚嗰只啊嘛！ 我又冇翘脚， 喂，我又唔明佢嗰啲相机咧，咪佢嗰啲相机咧，咪一个四四方方嘅箱咁啊！佢你影嘅时候，佢喺前面拎开个盖，跟住后面咧就喺块布咧，唔知搞咩咁啊！你咪跟住揸个嘢崩一崩咁啊影咗咯。 有俾几把遮，细个记得系有几把遮咁样，闪一闪一闪。 落嚟都几啲，后面嗰啲报警板都系咁上下， 整几幅，整几条胶花啊！一系搵啲竹。个搭个棚 啦，嗰啲罗马嗰啲雀笼啊，一个咁啊，大大地咁喺后面啊，咁啊花园景啊啲， 系啦， 花园景咧， 咪仲有影黑白相嘅大忌系咩啊？千祈唔好化浓妆。唔系咧，嗰啲眼线咧好肉酸嘅， 画鬼咁， 系啦，画到只鬼咁啊！千祈唔好化浓妆，唔系嗰个人啊，执相嗰个执死，又要搵啲碳粉，要搵啲灰色嘅，佢慢慢执翻靓你只眼。 咁其实系黑白相嗰个时代行先啦，唔系彩色相个时代行先啦，定系彩色菲林个时代行先咧？如果真系其实行。 菲林先啦， 菲林 slide 先嘅，有彩色系 slide， 跟住先去到菲林，跟住先去到又 即系 slide， 跟住就譬如嗰度邵氏咁就彩色嘅电影啦，咁样跟住先到菲林。即系点解菲林会慢一步嘅咧？慢过电影一步嘅咧？ 你要问下法。 喂，应该唔系喎，应该嗱你拍一条彩色嘅片出嚟，拍一套彩色嘅戏出嚟，应该系难啲嘅。但系你拍一张相系应该易啲嘅，应该系菲林。 唔系啊，系晒出嚟嗰度麻烦啊嘛。你拍条片就冲完就可以放噶啦嘛，当 slide 咁放啫嘛。但系要晒落张相嗰度又要技术噶咯。 要技术。头先都讲过话嗰啲药水嗰啲温度咧。 系啊。 温 度争少少都唔得噶。 都会争少少到个曝光出嚟嗰、那个。样都唔同嘅， 要恒温喎，27度喎，要 27.8， 27.8要 keep 得好准嘅， 点度嘅咧？ 即系好似我哋冷气机咁，你 哦个湿 固定咗个湿温噶嘛， 固定咗湿温同埋湿度系嘛？ 系啦，湿度嘅都紧要噶，高又唔得，低又唔得啊！ 因为我做过天影嗰个天影娱乐嗰个。叫做咩？佢储存一饼饼嗰啲带咧，嗰啲电影嗰个仓，佢真系全部系恒温恒湿， 唔得噶，嗰啲片会脆噶。 系啊，全部 control 晒。 嗰啲菲林会脆噶，如果唔啱就。 仲要系雪房嚟噶， 系啊。 有冷气打入去，不过系恒湿嘅，恒温恒湿嘅，系啊。 唔系以前有啲有你影相咧，雪咗雪幅菲林嚟影都唔同的效果嘅， 系 靓好多的。雪咗菲林就系、是。然后等佢凉翻啲啦，你唔好太湿啦，咪整到相机发毛咁啊，大佬。 嗯， 啲人有啲人特登雪咗雪库菲林 咩原因咧？系啊，真系我啲阿哥系将啲菲林雪喺雪柜嘅，但系我真系唔知咩原因，因为我仲细嗰阵时系咩原因？ 特登雪佢嚟影嘅，唔系有时 嗰、那个。里面嗰、那个你嗰个温度啱嘅话咧，佢嗰个里边嗰啲变嗰、那个速度冇咁快咯。 嗯， 等于你调翻转头嚟讲，譬如你用过期菲林影嗰啲，以前你哋影彩色相，个菲林过期影咗晒咗出嚟都唔同，都救唔翻噶啦。即系咁嘅意思咯。嗯、即系譬如你哦，雪系一个系好稳定嘅温度去储存嘅话咧，因为佢片机嗰度咧个温度稳定啦，咁就唔会话会变得好紧要，所以出嚟系一致嘅啦啲嘢。 嗯，哎、我好似今晚唔记得讲点样揾阿 Raymond 上。其实阿 Raymond 咧喺某间，你喺边间某间大型嘅冲晒公司做咗几多年啊？ 十年到啦。 即系先喺嗰间， 先喺嗰间， 然后就再跳出嚟， 然后就order 就某个集团就挖掘咗我过去帮佢手开一小时铺头 哦， 系咁以前学做相咧，其实我哋就唔系话老师傅嗰行咯，其实我哋系跟以前，因为佢大公司大啦，咁就 training 啦，咁其实training 都training咗两年，先至叫做可以。坐喺个机度做相， 哇！两年，我记得以前我哋冲晒相咧，佢有分开光面同珠面噶嘛， 系有框有白框同冇白框， 系啦， 旧式黑白相嗰啲啊嘛， 系啦，我觉得以前黑白相咧，你系嗰啲相簿各样咧，你系会点啊？是花啲心思去啊，因为以前啲相簿唔系而家咁啊嘛。 边有花嘅， 有 花边，我好中意呢啲。 仲有咧，你嗰啲相簿你叫咩黑色噶嘛？要自己咧整个角仔落，然后佢底有胶水嘅，然后黐落去咯。 跟住仲有块玻璃纸， 有块玻璃纸做，唔系蜡纸嚟嘅，块唔系玻璃纸嚟嘅，蜡纸嚟嘅。 玻璃纸有玻璃纸噶， 你玻璃纸嘅系黐落去噶嘛？ 玻璃纸跟住后面是胶咁样就你可以排落去。 唔系嗰只嗰只嗰只再厚再厚啲啦。早期系好似嗰啲黑色纸咧，冇黐力嘅，乜都冇。咁你张相咧要靓，你要摆张相嚟咧，先佢四只角咧有好似粘邮票咁嘅嘢，有角仔，然后黐晒个角度。后面咧有胶水咁啊，黐落去喺纸度嘅嗰啲相簿啊，点我记得拎嚟添，我有嗰啲相簿。 跟住有张半透明嘅玻璃纸， 系啦，跟住嗰张纸啊，防你整花幅相嘅啫。我记得珠面啊，冇咁易花噶嘛。 珠面冇咁易花。 系啊，我 叫 涌 面 啦。系啦，我哋中意涌面嘅，我系因为佢冇咁易花嘛，光面啲相咧好容易黐埋噶嘛。 系。 哇！嗰陣時嗰個黑白相嘅年代都其實黑白唔係黑白相，我覺得靚過彩色相。 係啊，又唔知我真係覺得黑白相 味道。 係啊，嗰個味道唔同嘅。 而家啲黑白唔係嗰種味道嚟。 因為黑白相本身個相嗰個菲林都靚啊嘛。 咁菲林 系啦，冇错啦， 本身都系黑白， 原则上系黑白，嗰度影出嚟嘅时候系好啱咯。咁呢啲手机啊，影黑白跟住晒出嚟咧。都唔系嗰种嚟嘅，已经。 因为佢本身佢个物料都系彩色嚟噶嘛，佢夹硬做到黑白 嘅。所以我咪讲我中午嗰阵时，啲同学咁啊散 band 啦，咁咪就系专登买几卷黑白相嘅菲林去影黑白相咯。 嗯， 好贵噶，譬如嗰阵时好似啲一百二百嗰啲系讲紧二三十蚊一桶啊嘛。 哇！嗰啲一二零菲林啊，十六张嘅啫， 不得。系啊，唔系三十二张、十六张，唔知 有咁多张。 唔系睇你全格定半格啦，咪你一二零菲林，你个相机可以校半格或者系全格四方咁。 嗯， 系啦，咁你校嗰度，如果你校多啲全格嘅四四方方，咁咪占个位咪多咗，咁咪张数咪少咗咯。咁如果你影半格嘅话，你咁咪多咗个张数咯。咁有啲人想偷多啲菲林，嗰阵时就一二零菲林咪就影半格咯，影半格就可以影到几张。 唔好话黑白菲林系仲贵过彩色菲林。 菲林是很多 的。当然那段时如果你黑白小个市场点讲少人买嘛、嗯、少人买就当然贵啦。 你晒彩 色。是啊你彩色你那段时你后面彩色的话你多人即相反你多人买多人用那个嗰、那个价钱当然是低啲啦。 即使佢因为菲林会过期。佢冇倉底貨， 變咗其實都有啲原少少。 我哋嗰陣時影黑白係冇而家啲人咁有錢噶、啊，求其喺街度買部嗰啲膠嗰啲相機咧， 我大 哦， 唔係啊，膠嗰啲玩具相機，總之佢有個彈弓啊，彈得影得唔知幾多次咧，嗰條彈弓壞，影唔到個直插咁影嗰啲咧，嗰眼閃光燈咧，仲要用一次嘅啫，插一粒閃光燈插咁就冇噶啦，唔係嗰啲萬用閃光燈咧，嗰啲影一次嘅啫嘛。闪光灯 好似系几多张啊？佢有限定，你影几多张嘅？ 十六，我嗰阵时嗰啲系十六嘅，但系因为佢个底片靓，所以个机咧唔使好靓都得嘅。你后期咧，即系你梗系唔系讲嗰啲艺术相啦，唔系你其实以前一拍相，你求其攞个烂鬼胶嗰啲玩具手机都影，啲相机影得好靓噶嘛。晒出嚟都嗰陣時係冇錢買嗰啲咁靚嘅手相機㗎嘛。 咁嗰個年代啲其實嗰個年代嗰個人工比例或者生活水平嚟講，嗰陣時嘅相機係貴嘢嚟嘅。 咪囉。 咁你而家買部好靚嘅相機都係講緊即係兩三萬已經係好㗎啦。 頂 級。但嗰陣時比起人工比例嚟講係真係叫做咩賣家嘅玩意嚟㗎嘛嗰陣時。 咪以前人哋一條龍㗎嘛。 嗯。 影相曬相全部自己做啊。你有個房咩做曬相喎。你屋企有喂瞓碌架床瞓角仔你有个房咩做黑房你因为你几有钱嘅嘢嚟。我记得嗰陣時追我家姐嗰個友呢好鬼有钱喎。又玩 slide 啦，特登嚟幫佢影完相，就整拎部機嚟放啲 slide 俾我哋睇啦。拍八米嚟喎，嗰個年代七六幾年喎， 六幾年拍八米， 拍八米嚟喎。几位有钱啊，大佬！ 我知八米 零，八米零系唔知嘅啊， 系唔知嘅。 你强调啲系唔知嘅。 我唔知道。我见我去博物馆见过，好似支枪咁嘅。 系啊，佢八米零系嗰条底片系好细条嘅，咁嗰部机咧咁揸住嚟，叫揸住嚟，好似而家嗰啲 handy cam 咁咧揸住嚟拍嘅， 好似支枪咁嘅， 好似枪咁影嘅。嗰個嘢係我最記得，我點解我知道有錢呢？你以前搭飛機呢，你搭頭等佢有個夾送俾你噶嘛？佢用嗰個夾裝啲嘢嚟俾我家姐，佢送你唔以前咧，你唔係有錢去搭飛機，係唔會有個飛機會送個袋俾 你。你講緊啲咩年代先？ 咪六幾年咯？ 哇，六幾年啊？ 係啊， 係唔知嘅。 唔係佢係搭 即係六幾年咧。如果你係坐飛機嗰啲咧。你隔離左右嗰啲非富則貴，唔係會計師就醫生，唔係咩 啊？ 即係唔係而家咁嘅平民可以話。 佢係搭泛美航空公司嘅， 係啊，可以搭到飛機嗰個年代。 等我咧，就係我太中意佢個泛美嗰個袋啊，海藍色， 海藍色，係 啦， 白色一框一個地 球，係啊，一個好似個籃球咁嘅。 Pan Am 係 Pan Am， 跟住咧，我第一次搭飛機，我就諗住搭翻 Pan Am 應該冇壞嘅。一上去滿懷希望，啲空姐好靚，點知冚唪唥咧，我遲咗三年上機，冚唪唥阿婆。 我又差開少少啊？點解咧？啲人話喂，搭即係美國航空。即係美國嗰個航空公司點解 UA 啊嗰啲 係啊 UA 啊西北啊 Continental 啊嗰站美國即係航空公司點解啲空姐個個都上曬年紀咧？即係可以 咁冇裁員， 因為佢後生年青嗰班冇經驗嗰班咧，就係飛國內 domestic 嘅，飛到有經驗先至飛國際線嘅， 飛咗十幾年， 起碼飛十幾廿年，排隊排到你啦，先至可以飛國際線嘅。所以你個夢想係咁樣。破別 我第一次去出去真係慘，上錯機啦，係咪先？坐 Pan Am 啦，咁啊諗住滿懷希望就去啊，唔係嗰陣時都唔係第一次，跟住去日本又諗住睇靚女，哇！即系通街都系豚肉， 萝卜脚， 萝卜脚，齐音，成个东京啲女仔都系嗰个样，又系梳嗰个头，又系嗰个装束，唉，几后悔就几后悔去日本啊，大佬！ 嗰阵时例牌噶啦，送机又去机场影一大扎相咁样， 系啦， 喺嗰个系啊，接机啊， 以前就好贵嘅。 送机又咩叫做咩煎行。翻嚟又食餐饭洗尘咁，以前搭飞机好威嘅，而家又成日搭噶啦，分分咗啲人咧，佢两个，佢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的士伉俪，搭飞机多过搭巴士咁滞。因为呢一次差唔多，我哋叉开晒啲，翻嚟我哋讲彩色相。